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在某个学习网站上报名了一个视频课的教程，然后这个网站呢，为了鼓励大家，特地做了一个所有学员坚持学习那个天数的排名。但是我发现呢，我才连续打卡7天就已经超越80%的人了。看来坚持学习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这种没有固定上课时间的视频课，所以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自律精神才行。我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吧，为了自己努力一把。 一生中可拥有几多，人人期望一生可拥有最多，只想找紧一生光辉，随时随地甘于走险错也好，日夜梦想怎可富强，为着利益跟风转，绝未料到他朝现成祸。一生匆匆得到几多，谁能明白知足可拥有最多，找错理想，随时随地失去比拥有更多，若是面对种种诱惑，尽力用信心抵抗，用实力去争取胜利，坚持信念，迎接挑战，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03，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算是新人哈，大家可能对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都不太熟悉，但他创作了很久，而且歌曲本身很有意思。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宇航。 你是一位创作型歌手。 是。 去年刚刚发了自己的专辑。 对，去年刚刚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哈，宋宇航念想，这也是去年的一张专辑的名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念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歌曲出现。同时呢，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女主播。 哎哈喽大家好，不好意思，今天非常的悲催。泽华哥，你猜我今天是为什么迟到？ 为什么？交通。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挨打，特别该挨打，我忘了。 你说你忘了今天上节目这个事情吗？ 是的。 然后你还在节目当中说出来，你也真的是很厉害了。 耿直狗一定要跟大家承认这个错误。 哎，但是 抱歉大家。 你今天真的非常幸运，可以认识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他唱歌很好听。 哇哦 ，Hello，Hello， 蔡 徐 老师好。 哎，你好。 你有听过宇航的歌吗？ 我有听过，在今天做节目之前听的。 听感如何？ 好听。啊，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我想说的话，那就是好听。 我们俩都觉得好听，所以各位看官，今天我们先演唱第一首歌曲，然后大家自己觉得好不好听，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可以进行视频收看。 哎，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和刷包小礼物的啦。 他厉害了呀，刚才进来说还喘着呢，这一口气说完这么多都没有在喘的，给你点个赞。 谢谢。 宇航第一首歌曲唱 一封情书。 好，一封情书。 一封情书。 听得清楚吗？ 很清楚。很俏皮的一首歌哟。 这样一首 啊，唱完了 是 demo， 然后会在新专辑。 这是一首新歌是吗？ 对， 今天第一次演唱， 不是第一次。 哦，我是说在电台嘛。 对，在电台是第一次。 网上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了， 有 demo 的版本。 嗯哼，这首歌呢叫做《一封情书》，当然词曲呢也是全部来自于宋宇航自己的创作。嗯，是写给谁的？ 写给谁的？ 八卦星体质。 当然。 所以说写给谁的呢？ 写给谁的呢？ 嗯， 回家应该查一下日记上写的是写给谁。 已经忘记那些年。 所以 它 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象是吗？ 嗯，其实写的情歌很多都没有具体的。 哎，所以说这个一封情书并不是说给指定的某个人，而是寄托自己在某段爱情当中或者某段感情当中的那 个 自己吗？ 哎，但这个一封情书还真的有一个来源， 是吧？因为它这个细节感写得很强。 哎，所以说这是我们最想听到的事情。 来源是之前讨论说，好久比较沉闷的一个状态，然后说要过情人节写首情人节的歌吧，然后跟人讨论一下说 西方情人节的时候， 说这个要有做一首什么样的歌，然后说 比较应景的 一封情书好不好，就说一封情书吧。 哦，所以这算是一个命题作文。 算是命题作文。 嗯，但樊雪你觉不觉得他唱歌有点早期陶喆的那个感觉？ 哎，其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你想象 是有点像陶喆。因为我在来之前是有听他的歌，其实我当时的感觉是觉得他有点苏打绿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清脆很悠扬的那种调调，这是我一开始的以为。然而今天我们并没有戴耳机啊，就我可能听不到耳返，然后我听到的就是他的清唱，我觉得是有一种慵懒的感觉。 你听到的专辑里的歌曲是德行这样的歌吗？ 好像是我其实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连听了好几首，因为是一直在听他的那一个专辑，然后听完之后是觉得他是很亮亮的，然后今天在现场，然后我没有戴耳返的情况下听到是一种很慵懒、很舒服、很有磁性的一个声音。 哎， 这种声音我觉得是比较撩妹的吧？ 是不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听你唱歌？ 我要说是的话，可能会太自恋了，但 确实是 一半一半，男女都有。 你看他的表情，我要说是的话，可能有点太自恋了，又点头。 所以说这种话是需要暗 生的，没有暗生。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宋宇航自己第一张创作的专辑叫做《空想》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德行》。这首歌曲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是环保吧。 中心思想感觉像是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 感觉很严肃，但确实是环保的话，就是因为环境会变差的嘛。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环境保护这方面的东西。 这是一个命题作文的一首歌，还是你自己自发想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自发想要的。 哦，你生活当中是一个环保的人呢？ 生活当中没有能力去做大的环保，但小的细节只能去自己注意。 骑自行车， 这种都不算是特别经常做的，因为我比较懒，就是尽量不要乱丢垃圾啊，然后乱弄一些破坏环境保护的东西就行。 从我做起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关于环保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德行》。 你托付的德行是难改的本性，奖章的战利品，杀死了再收集，笼子里的秃鹰，衰弱了的神经，盯着你的生命，和安住的生命，你该不会连轮回都相信，祈求着生命，你该不会连自己都不信。 这首歌的这个重叠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叠唱非常的美，这个想法是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想要的？ 这个叠唱的方式嘛，男生女生叠唱的方式 是 这个是当初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 后来有一个一起就是一起总在一起唱歌的小女生，她自己自发的合了这样一个 一起总在唱歌的小女生，自发 了一个这个小样，然后发在平台上听，我听到了，然后就觉得很好听。 所以说算是你的小粉丝吗？ 朋友吧。 朋友。 哎，为什么这个音乐切得这么奇怪？来来，欢继续欢快起来啊！感觉像是一种凄惨的故事开始上线了似的。所以这个歌是你刚开始自己完成以后，在网上又听到另外一个女生的，然后激发你一个概念，变成这样的一个叠唱，后来制作。 是，包括公司的制作人跟老板都觉得这个女生这个和声真的很有灵性又好听，然后就觉得会给这首歌添加了这种悠扬的感觉，就下载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空想》。各位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觉得那首歌曲好听，记得可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不然，接下来我们就来唱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唱一下专辑的歌的话，就唱《路人》，这是今天准备给大家的， 送给樊雪的，是不是？这位路人， 路人， 因为 来上节目还迟到，忘了还要说出来， 我的错，还要告诉大家，怕大家不知道，我今天是忘了。 来，这也是一首原创作品《路人》，送给各位。然后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不对，是没时间也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说得好，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刷一波小礼物或者是点歌之类的。当然，愿不愿意唱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一天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路人，有一些路人可能的某一些行为会让你这一天当中留下一些印记。接下来我们就跟宋宇航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此刻能够看到的一些路人。 的也未必适合生存。穿过红绿灯，擦肩的都是陌生人，用同样的苦闷，说着不同的剧本。每个路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太过认真也容易失去平衡。人与人不同，最后牺牲的是信任，剩下一点天真，留给自己的缘分。知道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是有一种感情会让人不再单纯，自己也不熟悉的眼神，也许是伪装太深，仅有的一点认真是对自己的诚恳。每一盏灯自己的养分，亮得慢吞吞不代表没有余温。穿过红绿灯，擦肩的依旧是陌生人，用着熟悉的口吻，说着熟悉的剧本。每个人心里那扇门，是在等自己的缘分。 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路人，你是一个会观察路人的人吗？ 嗯，不是。 我有一段时间是哎。 为什么？能说一下你的心理路程吗？ 就是可能陷入到自己的小情境当中去，然后戴着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你就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些路人，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 难道不会有人问你，你瞅啥？ 我这么好看，看他们，他们也很开心。也并没有了，主要是你也不能就使劲盯着人家看，对不对？要注意避开他们的眼神。然后呢，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想，去猜测他做什么职业的，他大概一天经历了什么样的心情。 哇哦！ 那时候觉得自己老文艺了，所以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就是说去揣测呀，或者去观察路人，但你并没有。 嗯，我观察路人的点可能是观察到，这个人习惯干些什么，出没在哪儿附近，就不会猜他的职业，但好像也算是观察吧。 哎，我可不可以揣测一下？ 他像个侦探一样，习惯干什么，然后在哪地方出没？你要揣测什么？ 哎，我想起来了，我其实听的歌有这一首、 啊、 应该是好像第一首就是这个歌，听的我们宇航的歌。然后我想揣测的是，也想问的是啊，在我们歌词当中的提到这个路人，刚才你也说到自己并不太喜欢观察路人，那么这个路人的意思是不是指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些过客的路人呢？ 你没有看到他后面的隐形的翅膀吗？八卦天使又上线了。 就是一种， 比如说和你失散了多年这种，不好说，就比如 说兄妹吗？ 比如说和你就是慢慢断了联系的朋友之类的，曾经陪过你一段时间的，这个路人是不是包括在内呢？ 这些确实是肯定是有感触的，比如说跟高中很多同学基本都失联了，就心里不好受是有的，大学同学也是。 哇哦，其实还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对不对？ 可能读书的时候不是很懂事吧，等到读书结束之后会觉得挺可惜的。就 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有点丧丧的感觉。 挺丧的， 有一点忧愁忧虑。你是一个比较丧丧的人吗？ 不是，我觉得， 哎，今天泽华哥猜的所有的事情 全 都 错 了， 真的， 全，我们就不按套路出牌，怎么样？ 是， 哎，不，要讲真啊，就是这个只是你其中的某一面，但这一面不是你全部的那一面。 对， 嗯，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高兴的时候跟不开心的时候嘛。 哎，我没敢说啊。其实我一开始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象的不是那些什么失联的朋友啊之类的，我想到的是北漂的人，尤其是在看到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温的时候。 这个确实是当时写这首歌的状态是这样的。 哎，有没有？我今天说的所有都中哎。 但是你差点要迟到，差点忘了上节目， 一直在点我。 OK, 很厉害啊！那你是一个北漂吗？ 嗯，是。 所以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难过吗？还是？我感觉他写歌很顺哎， 写很，这个形容词叫丧，但是是很把情绪往消极方面带的时候，肯定自己也会跟着去难过，这样才写得好一点。 有自己的影子在这首歌里面是吧？ 嗯，会有一点，这个是有， 至少是有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感想。 也许是伪装太深。 刚才我们听了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宋宇航在去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空想》当中。 嗯， 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各位现在已经可以买到这张专辑了，是不是？ 是的。 然后呢，欢迎大家去多多的支持宇航。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来很多的新作，这些新作呢，目前都还没有发行， 没有发行。 对。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独家的了， 算是福利吗？ 接下来带来一首歌曲吧，新歌唱哪一首？ 嗯， 方世敏吧。 方世敏，方世敏，你猜是一个人还是某一个角色？ 我其实猜的是人哎，但是我其实还在想 啊， 那听着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个小女孩，像是个女生， 嗯， 哎是吗？ 嗯， 反正他今天策略就总之什么都不承认就是了。 但是又觉得这么公开写一个自己喜欢过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的女孩，又不太现实 啊。 所以呢，肯定是要么没能在一起，要么就是好朋友，或者是喜欢还不告诉你的那种。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我们一会儿揭秘吧，好不好？ 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视频直播。宇航本人很帅哟。 是的。 方世敏上线喽。 走过20岁那年走过的地方，沿着青石砖堆砌的城墙，斑驳的树影遮住多少心伤。他回到20岁那年离开的地方，换了木窗的阁楼上谁在弹唱，歌声绕过岁月，趁着他还没忘。60年前的晚上，随着夫君去远方，春去秋来辗转，寂静人世荒凉。葬了恋人与过往，心心念念回家乡，画了几笔浓妆，打扮成当年模样，穿了60留载的衣裳啊，是他的嫁妆，绣着当时流行的鸳鸯，颜色已泛黄，折了60留恋的时光啊，在他的脸上 燕子楼空孤人两相望，走了一生走不回原来的地方。燕子楼空孤人两相望，走了一生走不回原来的地方。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方世民》。 哎，我刚才非常不甘心 啊！ 我查了一下百度， 然后嘞， 是一个湘潭大学的教授。 哦，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啊！ 是的， 所以为什么要给这位教授写这首歌？ 当然不是吧？肯定不是的吧？ 不是， 啊，不是他是吧？ 但是看完歌词之后， 我以为真的是给这位教授写一首歌。中了你的圈套， 是个男教授，怎么可能？但是看完这首歌词之后，是不是长辈啊？对不起，我刚才非要硬要说是你暗恋的姑娘。 有一种那个周杰伦的《上海1943》那样的一个感觉。 哎， 你这位写的是谁？ 就是写的其实是一个在民国时候在。大概是几十年前学唱戏出身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辗转到上海去，然后老了再回来，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朋友讲给我听的。 哦，不是你自己的家人是吗？ 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当时有感触的点是在于若干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一个故里， 就是把它写成这个东西是一个，就会去揣想着他如果是带着那种心境的话，他真的回来的话是应该什么样的心情。 你写歌是那种有一个想法之后然后自己去纯粹的幻想，把那样的画面换成歌词的， 基本都是想的。 所以我们的专辑叫空想嘛。 你说的好。那你一般都是先有词先有曲啊？ 一起 都能出的。 哇哦， 那你进入状态时间久吗？ 不久。 就比如说现在我进入到状态，然后当时词曲就可以同步出的。 现在看到你穿的很简单又 哦，他要给我现场唱台上一首歌嘞， 又 哇， 泽 华哥有一首歌了， 哇， 属于你自己的， 羡慕吧，你没有哟。 你今天穿的很简单，倒也不复杂，像是有一点点大胆，大胆大胆大胆大胆大胆大胆， 然后定一个大概的感觉。 旁边这位女主持穿得很好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她刚刚被唱红了脸颊。 然后就写个大概的旋律。 我的天啊！ 可以说很不高兴了，说我今天穿得很简单，说你穿得很漂亮，真的是。然后都是哒哒哒哒哒。但你平时自己在创作的时候，进入到状态当中去的话，这个词是可以同步出来的。 差不多吧。 因为看你的词儿，其实写得很好哎。 嗯。 包括那个画面感去营造出来那个感觉，都是你当时第一遍还是你后面会去改很多？ 肯定后期要改，但是先写的时候要定一个大概的状态跟故事结构性要想出来。 嗯，聊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孙宇航唱歌很好听，创作也很厉害， 创作型的。 是，那你做音乐做多久了？ 从哪个阶段开始算？如果从写歌的话，初中 就开始写歌了。初中写歌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你初 我初中的时候在干嘛？我初中可能还在想着哪个学长比较帅这个事情。 你现在不是也在想这样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十几年了都没有变过。 你初中就已经开始写歌了，是写什么类型的歌？流行歌？ 嗯， 流行。 然后跟现在风格很像还是？ 我不知道像不像，但有一点点现在是有一点点当时的影子吧，还是。 所以当时会更丰富啊，照你这样说法。 也不是丰富，肯定是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想办法，自己会有一个喜好的更明确的喜好的框， 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 嗯，也有更多想表达的东西。当时写的其实是很简单很纯粹。 是的，所以各位今天在我们全程一个小时直播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宇航自己的音乐成长之路，可以听到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一些新歌。稍事休息一下，让我们都缓一下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穿的很简单的泽华。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他旁边穿的很漂亮的粉雪。 是不是应该让他在现场再唱一遍？ 我真的好开心啊！ 重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很会创作。 是的， 他的创作都是只要进入到灵感当中去，自己直接可以把词儿和曲全部的哼出来。 哎，我今天都笑不拢嘴了，一直沉浸在那个喜悦当中。 你说你是有多没有自信？别人夸你穿的漂亮，然后你就笑合不拢嘴？ 不是，我不是没有自信啊，我。是这个人容易得意， 哎，很容易忘形哦，不要给他这个台阶上。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宇航这位算是新人吧，是不是？然后自己带来的、 哎、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写歌了呀，你竟然说我们是新人， 就对大家而言嘛。 哎，是的。 对，如果你喜欢他的作品的话，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嗯， 接下来话不多说，还是先带来第一首作品好不好？ 好。 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其实，你会想到哪首歌？ 其实，哎，我想到的是那个杨宗纬，还是那个唱的《其实很简单》第一句 啊，空白格。 哎，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到的其实不想走，其实真的是很老派了。 年代嘛，毕竟我们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简单，你漂亮。来吧，其实来自于宋雨涵。 好。 几次我想开口，攒了勇气却都失控。当听说你跟他讲，我和你认识太久，你的感情没有结果，对于我也没想太多，但你有很多选择，最后未必会是我。我和你的事连朋友都听说，有人安慰，有人在劝我，没动情的人比拒绝更冷漠，就让它错过。其实我也想很多，想过换一个寄托， 只是感情是冰冷的让人没选择。其实我也想解脱，让自己不再寂寞，只是难过还要沉默，沉默是因为不想你。照顾我太多， 有没有听到心碎的声音？ 好好听啊，我有点想哭哎。 是不是只要有过感情经历的人听到这样的歌曲绝对都会戳中他？ 哎，你怎么加重了这个感情经历呢？ 因为有些人就没有感情经历但就可以写出这样的歌啦。这首歌曲有没有对象感？ 听得我好难过。 没有，也是纯粹的想象。 是有一段时间状态很消极，然后想写一个这样的歌。 哦，所以它不见得是首情歌是吗？ 它是情歌，但是是没有这个故事的， 并没有主体对象的一个故事。 你看他这个歌词写的，没动情的人比拒绝更冷漠。 哎，我也是一眼看到了这句话耶。 是吧？只是难过还要沉默，沉默是因为不想你照顾我太多。 哇哦！ 但是看到这样的词我会很生气。哎， 为什么？ 沉默是因为不想你照顾我太多，那你可以说出来呀。你选择沉默我怎么可以懂嘞？ 我觉得子华哥这句话说的好像一个娇嗔的小女孩。 因为你知道情感关系当中最怕的就是这种沉默和冷战，对不对？ 是，但普遍不都是女生吗？女生都是会跟男生然后非常激烈的争吵，然后说 对、 你有什么话你直说不行吗？然后男生就说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这句话我觉得是最气人的。 这是你的感情经历，我跟你说很多女生冷战起来简直吓人发指。 真的吗？ 她真的可以冰冷的就是跟冰山一样。 哇，我是一定要吵出来那种，我是火山爆发型的，跟冰山没有关系。 所以宇航你自己有情感经历吗？ 嗯， 有。 那你的情感经历会幻化成你自己的创作吗？ 不会。 不会 就不要跟自己搭边的东西，就情感经历还是不太好搭边的。 你不会觉得自己的故事反而会让你自己产生很多情感方面的？ 就是因为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过多的话，就没办法单一挑出一个东西来写的特别纯粹，就会想说的内容太多了。 哇，这是第一次哎，第一次听到嘉宾的这种表达， 区分得很开 啊。对，生活是生活，音乐是音乐，非常纯粹的做音乐。我们之前听到的就唱情歌的嘉宾，通常都会说啊，这段时间喜欢了一个女孩， 这是我的第98任，对，那是我的第131任。 哎，我们嘉宾就是，我想写歌我就写歌，我想唱的时候我就唱歌，跟我自己生活没关系，不搭边、 那你在情感关系当中是主动一点的还是被动一点？你会有冷战的时候吗？ 主动被动不太好区分，看状态，就可能比较精分一点。 比较精分一点。所以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首歌曲叫做《神经兮兮》。这是 这个是真的讲自己的。 这个是真的是我的神经病的时候写的。 你神经的时候会怎样？ 其实只是很无聊吧，然后再找一些很皮。 很皮？ 就是会。 你会抓狂到处扔东西什么的？ 不是这种，是那种会去跟人发一些怎么讲这个皮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有一句话叫聊闲 啊，你会跟人聊天什么的那种？ 不光是聊天，就是想办法黑他，就是逗他玩， 莫名其妙的。 找一个， 这就是你发神经的一个方式。 那你脾气好好。 我们不理他不就好了吗？ 那你脾气好好。 来听一听这首《神经兮兮》。 好。 无奈，所以你不怕找到我的 所以各位可以听到，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宋宇航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哎， 包括曲风也有很多不同。 哎， 这首歌曲 超级开心哎！ 哎，编曲非常的有意思。这首编曲是你自己编的吗？ 不是，是我的制作人小磊老师编的。 那你这首歌的 demo 也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后来朋友帮着 ？demo 是纯吉他的一个，怎么讲，很简单的一个版本， 也是相对我们今天听到的那种， 这种感觉大概 伤感忧郁一点的气质。 不是，也不是，也是力度性强一点的吉他，稍微强一点。 隔壁邻居说我再唱就跑去，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 樊雪，你有没有神经兮兮的时候？ 我不一直都是吗？ 你说的对。那你有没有正常的时候？ 很难，不好意思，这个真的很难。 哎，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你觉得最神经兮兮的事情？ 神经兮兮的事情啊，我今天比如说哎，又要提到这个很气人的事情了。忘记上班的路上，一个人非要跟我换钱，就是他非要用我的卡然后给我钱。我说没办法，两个人，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相信，他就觉得是我不想借给他做这个公交卡，我真的好气。然后他拉着我要去那个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他说我告诉他一声，你给我刷，我给你钱就是了。我说不是大哥，我真的不是不想帮你，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而且我现在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一定要赶快跑着去。他就是不让去，他硬生生拉扯了我五六分钟。 你知道我在听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人家没有神经兮兮，神经兮兮的是你。 我真的气死了都要。 气经本子了。 在长久抱紧，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说我神经兮兮，每次晒的尺度我都马上打开。你说我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谁？隔壁 想唱可以一起跟着唱啊。 其实现在唱的话可能会唱得更快一点， 更快一点， 就是更神经兮兮一点 啊。你觉得这个抓马的成分还不够，不够戏剧性， 要更玩得开一点， 没有，可能是现在的状态 更神经兮兮。 你说此时此刻吗？在直播间当中的你吗？ 可能是吧， 可能听了我这么一个神经兮兮的描述。 那外表看起来非常的镇定，哎， 是 没有想到内心可能已经很汹涌了。好，刚才我们听到是第一张专辑《空想》当中的《神经兮兮》，接下来呢又是一首新歌了哈。陈先生， 这首歌是也是一个会写音乐的朋友写给他的，所以叫陈先生。 写给这位朋友的，这位朋友叫做陈先生。 他姓陈。 好。 他这个人写的每首歌都特别用心，他的灵魂有一点点浪漫加上沉稳，他的不安分一直在等，等着自己的心慢慢升温。他这个人对待每首情歌格外认真，想要独特又不习惯沉沦一种风格，他感知世界忽冷忽热，写着每个人的聚散离分。如果你打开电台，是他的蜚语流言在对你告白，很长的不想说拜拜，是他多想和你一起，只想和你一起的依赖。 就是这样一段小的 demo。 这首歌他是你的好朋友吗，陈先生？然后这首歌曲是说你们俩的关系？ 没有，是说 你眼中的 他写歌的状态，我眼中他写歌的状态。 哦，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嘉宾的嘴里套出来任何的八卦。 太牢了呀。 男生女生都没有， 对， 没有， 女生也就算了，陈先生都没有什么八卦。 对，我们就是想说一下他唱歌的状态。 哎，但是跟陈先生如果有八卦，不就 不就你们日常的相处嘛，是不是好哥们之间的？ 就是我对他写歌的 状态的一个形容词写成了一个歌的状态。 嗯，他有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 他觉得认可吗？ 认可。 所以说对他这个人其实是有敬佩和学习的态度在的吗？ 嗯，就互相都是在玩音乐，互相怎么讲，互相 学习，互相进步。 嗯，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在音乐路上可以有个人跟你共同的 去相辅相成。 哎，那如果你喜欢宇航的歌声的话，注意哦，他今年会有自己的演出，对不对？ 对的，今年有自己的全国的高校巡演。 嗯，你巡演的时候是会话很少的还是？ 话还是稍微多一点 啊。你是话多型的呀？ 我不知道，但如果巡演的情况其实看当时的状态 啊。你话多的时候会讲什么呢？ 话多的时候就讲一些不让播的呗。 哦，难怪他今天是那样的状态。 开玩笑， 人物设定，我觉得他人物设定是傲娇和冷静型的。对，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上套。 连校园巡演都是三言两语就带过了。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关注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是不是？ 新浪微博树虫，还有网易云也叫树虫。 树虫是哪两个字？ 树上的虫子。 树虫为什么叫树虫？ 嗯，这个名起的时候觉得挺萌的，但别人都觉得这个名字不萌。我不知道 你觉得， 我觉得挺， 作为女生你会觉得萌吗？ 树虫，不好意思，并没有。 只要不搜索百度图片就可以。 就一直觉得我有点男性特质的这个女生都觉得好像是不太萌。 平行世界的两个想法。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听到这里了。目前为止我们听了新歌，听了老歌。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他的第一张专辑的话，记得第一张专辑叫做《空想》，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一些地方可以买到这张专辑了，当然网上也可以听到，包括一些新歌呢，今年也会陆续的发出，是不是？最近的一首新歌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上线？ 大概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是在估计两个月以内吧，一首单曲就是《我爱的人走了》会发。 我爱的人走了， 哇哦！ 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点好奇？我爱的人走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别想了，不会告诉你的。 不会告诉我，故事可以听歌嘛。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爱的人走了。 想到了那个我爱的人啊，他 你终于跟我是一个年龄段的了。太开心了呀，来吧，我爱的人走了。 爱的人还很多，来时的鱼缸停过，淋湿的伞替你收着。你说你要走了，换个地方也许是选择，确定都是对的，怎么你眼眶突然就红了？我爱的人哭了，我也哭了，时间太苛刻，拥抱被取舍，有太多人路过，太多人分隔，我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我爱的人走了，我也走了，一转身一个人被寂寞拉扯，有些话还没说也不用自责，其实最后结果我想我早就懂了。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爱的人走了。最后还是要问一下，虽然问不出来点什么吧，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给谁的嘞？ 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是，其实那段时间在给我现在的老板跟经纪公司的人听我的小样， 嗯， 然后大概就 每两三天写一首歌，然后录出来发给他们听。 哦， 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那密度还挺大的。 没来得及送给谁。 每两三天出一首歌曲，那你是把自己逼到一定的境地去做歌，还是你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创作力？ 那时候创作力也好，是吧？ 然后当时每两三天给一首歌，老板的反馈是什么？ 老板就像看漫画更新一样，天天听就好了。 他听得很过瘾。 嗯， 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心急，哎，就很想知道每首歌怎么诞生的呀，背后都有谁啊，结果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创作方面真的是很有才华。 嗯，还好， 就凭借自己的想象，可以诞生出很多， 我们空想就可以写很多歌。 嗯，好，非常感谢宇航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嗯，想说的就是，今天收听到我这六首歌的朋友，希望这些歌你们可以喜欢。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动态以及我的新歌曲、新专辑。 嗯、大家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以及网易云音乐，搜索“树虫”。 他自以为很萌哦， 这个我记忆犹新的名字。而且我今天要下一个结论，我觉得我们今天嘉宾啊，宇航是我见过这个最没有故事又最有才华的创作型歌手了。 哎，非常有记忆点的样的一个歌手。哎，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粉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拜拜 拜拜，谢谢宇航，拜拜 拜拜。 想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